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今集的遇见文学相当重要，因为我们今集要介绍的这一位文学作家是非常非常非常重量级的作家，应该说在亚洲地区没人认识他，可不可以这么说 呢？我又不敢这么说，因为可能一会我们一出门口就见到有人是不认识他的，这样不可以这样说的。不过就是他的文学位置的确 是很重要，譬如大江健三郎，就是这个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这位小说家呢他都说鲁迅是亚洲里面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的小说家。另外中国的毛泽东他也都说过，就是说鲁迅是现代的圣人，即是古代的圣人，我们有孔子，鲁迅是现代的圣人，他也都说自己是鲁迅的学生样。所以鲁迅我们会看到在政治上在文学界里面很重要的人物都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或者即是香港最近这个社会运动，我们会看到学生他们发给市民的，就是一个公开信件里面，他们都会用就是鲁迅的一本小说集《呐喊》自序里面提到的一个比喻，就是这个铁屋中的呐喊这个比喻呢，去开展一个社会运动的，就是那个理由的。那这个铁屋中的呐喊比喻呢就很出名了，就是由鲁迅他早年的时候呢未是开始写小说的，那他的朋友钱元同就去约稿，就说不如你帮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去写小说啦。咁然后呢鲁迅呢本来他已经是心灰意冷的那时候，咁就他觉得革命的失败啦，或者是即是辛亥革命之后的转型下或者没有结果呢，令他其实很失望的。咁所以他就回答他朋友的时候就说，其实你想想现在的中国呢就好像一间铁屋这样的。咁这个铁屋呢又没有窗口啦，又没有任何透气的口。咁而在铁屋里面的人呢已经渐渐呢是会被焗死的了。由昏睡进入死灭，即是如果人一直迷迷糊糊睡着了然后焗死了，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就说你不会有什么悲惨的。但现在你就去叫我写小说，叫我写文章去叫醒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其实是一间铁屋里面的。叫醒了其中比较清醒的几个，咁佢问佢朋友：你认为我哋好对得住佢哋吗？但系佢个朋友好彩，即系呢个钱元同就好有急才，即刻就同鲁迅讲佢：诶，唔系咁嘅吓。如果你叫得醒几个人，咁可能嗰几个人又再叫醒多几个人，我哋所有人吓里边嘅人集合起嚟嘅力量，可能可以将呢个铁屋推翻咧吓。你唔知道噶咁样。咁呢个咧据闻就系鲁迅开始即系喺1918年吓为新青年去写佢第一篇的小说，就是《狂人日记》的背景。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那种的信念，就是说我们本来觉得是没有窗口的，没有可能追求的东西，但是鲁迅由这个铁屋里面的比喻就是去讲话我们叫醒的人可能可以推倒这个铁屋的，在将一种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是坚持的那种战斗精神，是鲁迅很被推崇的。除此之外，我们会知道鲁迅其实他小说作品不是那么多，根据统计其实只有30多篇的短篇，比较长的中篇就是阿 Q 正传。阿 Q 这个词我们有时都还有人用，譬如说这些就是阿 Q 精神，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输了都说其实我让你的，或者是即是会觉得不紧要，你们不懂事我不理啦，这样。即是这种的讲法呢就是由阿 Q 正传那里来的。所以见到鲁迅的小说对我们今天都还有很多的影响。但是呢也都有人觉得呢就是因为鲁迅太伟大了。以前中学的考试课本又会读他啊，或者是我记得即是我们之前都讲过的作家余华啦，他讲话他年轻的时候要跟人家嗌交，即是要嗌赢的时候呢他就会加多句话鲁迅都说其实是怎样怎样。其实鲁迅是没有这讲过噶，咁佢都会用呢种嘅方法，咁所以咧好伟大。咁但系有人就会觉得系佢可能太伟大咧，对于大部分嘅读者嚟讲咧，系有一种尊而不亲嘅可惜啊吓，就系话即系我哋好尊敬佢，但系咧就唔觉得 好親切喎、啊、咁樣嚇，又或者係佢對於社會嘅鞭撻嚇、啊，或者係批評咧太深刻啦嚇、啊，或者係太真實啦嚇、啊，令到我哋咧讀魯迅嘅時候都會好沉重嘅。譬如讀《孔乙己》嚇、啊，講科舉制度對人嘅殘害啦嚇、啊，中國人書生係乜都唔識嘅嚇，嗰、啊、種嘅沒落嘅感覺，又或者係讀《藥》啦嚇、啊，即係食藥嗰個藥嚇呢、啊、篇嚇、啊，講到革命嘅人嚇、啊、所流嘅鮮血咧，最後只係俾啲好愚昧嘅人咧攞嚟點饅頭嚇、啊，即係去燒成一個即係人血饅頭嘅麵包，聽聞可以醫治啦嚇、啊，親人嘅絕症。咁但係其實呢個係迷信嚟嘅嚇，咁、啊、所以革命嘅鮮血咧好似就係白流啦。咁呢啲咁深刻嘅批評啦嚇、啊，都會令人覺得好沉重。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希望細讀一篇作品啦嚇、啊，祝福都係好著名嘅一篇小説嚇、啊，甚至乎都係曾經係做過考試嘅範圍或者係必讀作品啦嚇、啊。我哋試下從一個今日嘅角度嚇、啊，或者係盡量去代入嘅角度咧，去睇下一個叫做長林嫂嘅寡婦嘅故事嚇。咁睇下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從一個比較人性嘅角度去閱讀魯迅嘅小説啦。不如我哋喺呢度先聽祝福嘅一個片段啦嚇，翻嚟我哋再講翻嚇祝福呢個短篇。 冬至的祭祖时节，他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他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吧，长林嫂。 四婶慌忙大声说，他像是受了刨落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他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叫他走开，他才走开。这一回他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秒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惧惧的，有如在白天出月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即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长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他。 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是警告他。然而他总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打发他走了，叫他回到为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老镇的时候，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然而他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为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炮竹声惊醒，看见斗一般大的黄色的灯光火，接着又听得不不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的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炮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阴响的龙魂，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阴响了生礼和香烟，都聚纷纷的在空中盘山，预备给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好啦，咁所以我哋就睇下今次嘅细读嘅篇章吓，祝福呢个短篇啦，可唔可以从一个人性啲嘅角度啦，或者系从我哋今日嘅生活角度吓，都可以有啲关系嘅方法咧去阅读佢。头先我哋讲过啦吓，长林嫂吓就系祝福嘅呢篇小说一个主人公啦吓，佢系一个寡妇嚟嘅。呢篇小说如果用一个顺序嘅方法去讲咧，其实都可以话几简单嘅吓，就系一个寡妇，咁佢丈夫死咗之后咧，佢就偷走咗出嚟去咗一个比较有钱人嘅屋企嗰度咧，希望做女佣吓，咁就系自食其力咁样啦。咁但系咧喺过程中咧吓，做咗冇几耐吓，虽然佢非常之勤快等等吓，咁但系咧有一日咧，佢嘅奶奶吓就嚟到呢家人嗰度咧，就话我想接翻我嘅媳妇走啊，佢叫长林嫂咁样吓，因为咧其实佢自己走出嚟嘅咁样吓，即系我而家就接翻佢走啦咁就收咗即系呢家人嘅钱啦，咁然后咧就话带佢媳妇走。咁原来咧长林嫂就唔系俾佢好好地带走嘅。而是这个奶奶呢就是找一些人去捉她回来呢就是将她再嫁给人。那再嫁给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奶奶的另一个仔小一点的仔即是长林嫂的丈夫的细佬啦要结婚啦需要钱的嘛那她就唯有卖了个媳妇去拿这笔钱啦。那然后呢将个媳妇卖去普通人呢就不是卖到很多钱的啫她就卖了去深山卖了去一个姓何的人的家卖了之后呢佢拜堂嘅时候咧，长林嫂都一番扰攘嘅吓，唔愿意嘅。但系咧，最后即系佢都同呢个人一齐啦，并且咧就生咗个仔。咁啊，本来咧大家就话佢好似都会过啲好日子噶咯吓。咁但系呢个仔阿毛咧，喺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吓，就有一次长林嫂唔小心吓，摆佢喺屋企门口嗰度剥豆吓嘅时候咧，就俾狼担咗去吓。咁然后咧就冇再见到阿毛啦吓。咁我揾咗成日之后咧，发现啊就喺个草丛里边见到阿毛啦吓。咁而且里边亦都写得好残酷啊！吓，就话咧内脏已被吃空了，吓，即系真系俾狼食咗。咁长林嫂又无计可施之下，吓，咁因为佢仔已经冇咗，咁而佢丈夫咧又得伤寒而死，咁佢就再唔系何家嘅人，咁就俾人赶走咗。咁佢就又去翻呢个之前打工嗰个老四爷嘅屋企嗰度做嘢。咁但系咧，大家就话啊，你已经系嫁过两次嘅人咯，你好不祥，你两次丈夫都死咗，咁大家就唔俾佢掂呢啲祝福嘅物品，吓，即系年底啊或者新年要拜神啊或者敬祭祖先嘅时候咧，嗰啲物品咧，长林嫂一想摸咧，大家就诶、哎、你唔好搞，你唔好搞吓。咁长林嫂心里边当然系觉得好难过啦吓。咁而且咧，佢翻到去之后咧，亦都每次见到人咧，就讲翻佢诶好悲惨嘅吓，失去咗儿子嘅故事啦。咁啊，大家有时即系觉得闷闷地冇嘢听，又会嬲下长林嫂啊，不如讲下你个仔点解冇咗嘅咁样吓，又讲一次佢俾狼食咗嘅故事。后来长林嫂只系可以成为一个被人爱嚟作为系。 消磨时间啦， 系啦，消磨时间嘅人物，咁所以最后长林嫂无计可施之下啦，咁就系喺一个柳妈吓，即系话同佢一齐做工人嘅柳妈身上知道，就话阿长林嫂其实你咁样系唔好嘅吓，即系你嫁过两次，你迟啲咧去到阎王嗰度咧，就会将你分开两边吓，锯开两边就分翻俾你生前嘅两个丈夫。咁长林嫂好惊啦吓，咁柳妈就话唔紧要，你去咧捐一个门栏就冇事噶啦，即系话你用好多钱去个庙宇嗰度咧捐一条门栏，门栏系咩咧？就系话啲人入门口嘅时候就会栏过嘅一块木啦，咁你俾千人踩万人跨过之后咧吓，你嘅医生嘅罪咧就赎咗噶啦，咁你就冇事。咁啊，长林嫂真系相信，因为佢冇其他可能性，佢又冇受过教育吓，咁啊好辛苦将所有钱咧就串成呢十二大串嘅钱吓，就捐咗去俾呢个庙祝，就话我要捐门栏。我捐完翻嚟咧，谂住好开心啦吓，就可以重新做人啦咁。咁点知翻到嚟，大家摆祝福礼嘅时候咧，佢又想帮手啦，咁大家又即刻好大声咁同佢讲吓，长林嫂你唔好掂啦咁样吓。咁长林嫂咧喺鲁迅嘅描述就话，佢好似受到电击咁啊吓，即系话再掂嗰啲祝福嚟，然之后人哋又叫你唔好吓，证明佢所谓嘅不祥人呢个身份或者大家个迷信对佢嘅成见咧，从来都冇离开过。咁由是者咧吓，长林嫂就喺呢个家庭里边就帮佣嘅身份越嚟越做得唔好啦，因为佢心神恍惚吓，最后就流落街头，老死家中。咁我头先讲咗长林嫂呢个悲剧啦，咁但系佢呢个故事咧，原来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有一个我，就系、是、一个青年嘅知识分子翻乡下探亲，咁但系其实佢屋企咧都冇乜熟人噶，就 得返一个四叔。咁呢个四叔呢就係、是、我哋头先讲长林嫂故事里面嗰个老四爷，即係嗰个屋企里面嘅一家之主啦。咁呢个青年初初呢就话我返到去嘅时候呢见到呢个四叔呢话不投机㗎，即係冇嘢好讲。咁然后呢四叔佢嘅屋企好守旧啦，佢感觉呢係令人觉得好郁闷。咁佢就话我听日都係走啦，唔好留喺呢个屋企里面咁耐。咁佢写得好仔细㗎，譬如话将嗰个老四爷屋企嘅陈设啦，里面呢都系有一种好迂腐嘅旧式人，思想唔开明嘅人嗰种嘅感觉，讲佢睇嘅书啊、四书衬啊呢啲嘅书呢，其实都系譬如考科举嘅人即系要去考四书，咁佢就四书衬有啲似我哋啲天书啦，即系话将四书嘅内容主要辑录起嚟，咁就好多礼教啊嗰种嘅气氛喺里面。咁而呢个我呢就要走啦，咁但係呢佢就再讲话，况且呢我一直即係因为昨日我遇到长林嫂呢件事呢就係耿耿于怀有啲不安㗎。咁原来呢佢就係想走之前呢佢前一日就见到长林嫂喺街度，嗰陣时嘅长林嫂呢已经係流落街头㗎啦。所以话呢篇小说其实係一个倒叙法嚟嘅，就係话佢屋企里面係一个女佣，原来而家已经流落街头。咁流落街头呢佢就话觉得佢好似个乞衣咁，初时驚佢问佢攞钱啦。咁后来呢佢就话原来唔系，佢就嚟问佢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喎，咁佢见到佢就话啊，你系一个识字嘅人，有出过门，咁我不如问你一件事啊，少爷仔，即系呢个年青人啦，就话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佢唔叫灵魂，佢叫魂灵。呢、这个青年人就好惊啊，就话死啦，点答呢？本来我谂住呢个即系老婆婆咁样吓，即系会嚟问我攞钱啊，点知佢问我人有冇魂灵吓？咁然之后就话、啊、究竟佢想我答有定冇咧吓？咁佢喺紧张嘅时候，佢系或者有啦，或者冇啦咁样吓。啊，说不得吓，即系我都唔知系点啦咁样。咁就推搪过去嘅。我哋唔知点解长林嫂会问呢个问题啦。咁然后呢个青年咧就见完长林嫂咧，浑身不自在吓，咁就翻屋企就话我一定要走啦，咁仲讲咗个细节就系话咧，我知道呢个故乡附近嘅地方咧，系有一个福兴楼吓，佢嘅鱼翅咧好平嘅，1蚊一碗吓，我一定要食咗先至走啦咁样。咁咧就准备离开呢个乡下，咁点知咧翻到去即系准备同四叔告辞之前咧吓，就听到大家咧吓就去讲紧啦吓长林嫂嘅死讯，咁然之后就哦原来长林嫂死咗咯吓，即系话。好可能是长林嫂死前最后见的人，就是这个叙事者这个我。那他就都讲得很客观，那他就说长林嫂死了，但他又没有很大的悲动，他就说现在在现世里面无聊，生者不生，使厌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即是说其实长林嫂生在世上都没什么意义的了，而且不想见他的人又见不到，那都挺好啊这样。那我们要发觉这个青年人，你又不可以说他无情，他真的觉得、啊、其实都是一种解脱这样。那就在这个大家准备着祝福的气氛之中回想翻起长林嫂一生的故事。那就是我刚才在休息之前讲的长林嫂怎样是离家出走，然后就是在老四爷家工作，然后就遇到的一连串的故事。咁喺呢个故事里面大家其实系转述嘅啫，好多人将长林嫂嘅故事系组织起嚟，呢、这个叙述者呢都冇亲眼见到嘅，就系、是、大家即系喺度听返嚟道听途说嘅啫。咁但系喺过程中呢我哋都会问一个问题，其实长林嫂系俾边个害死嘅呢？佢嘅故事我哋都觉得好悲惨，但系呢逐个人去睇，即系我以前去阅读呢个故事嘅时候、我都会同啲学生去讨论下，就系我哋去諗下边个害死长林嫂呢。咁好多人都会话最衰就系佢奶奶啦，即系奶奶为咗自己个仔要结婚，咁就将个媳妇卖咗佢，咁卖咗去深山，搞到佢生咗个仔又俾个狼食咗，咁好多厄运。咁但系我就问呢、这个可能系话系封建礼教啦，即系令到一个女人成为一个家庭嘅财产可以卖嘅，呢、这个系唔啱嘅。但系如果你系嗰个奶奶，即系你边个亲啲咧？一个就系你嘅媳妇，一个就系仔。你仔要结婚系好重要。如果你冇钱嘅时候，呢、这个系你可以做嘅事嚟咧，佢又唔怪得晒嘅。又或者有人会认为老四爷唔好啦，即系叫啲人唔好俾长林嫂去掂嗰啲祝福礼啦。又或者系其他听长林嫂故事嘅人无情啦，即系去听阿毛嘅故事咧，去挑起长林嫂嘅伤感，但系就冇讲到真正嘅同情吓俾佢。我谂啊，唔俾掂祝福祭品咧，好似一个好关键咁啦，即系话长林嫂最后嘅人生最痛苦就系话我捐咗门槛吓，点解你都唔俾我去掂嗰啲祭祀物品呢？咁我就同佢哋讲过一个比喻嘅吓，即系话假如你今日屋企请咗个女佣，呢、这个女佣其实结过两次婚，咁你唔知咩原因啦，但系咧就系两次婚嘅丈夫咧都死 死咗吓，咁而家咧佢就系一个单身嘅寡妇啦。咁你话啊都唔紧要啦，佢嚟屋企帮我做嘢啫咁。咁但系呢个女佣咧就系、是、会有个情况，就系佢见亲人就话：，唉，我第一个丈夫死嘅时候咧，佢系点样患病吓，那个病况几咁惨。第二个丈夫点样死，咁啊成日拉住你啦，拉住你啲仔女啦，或者拉住你家人啦去讲。咁你会点咧？可能你话、啊、我都同情佢嘅，咁继续喺屋企做嘢啦。又或者系你朋友嚟探你嘅时候，呢、這个女佣都拉住你讲，咁会点？咁有啲人就话唔系，我都可以接纳佢。好啦，我话到最后啦，我问吓呢、這个女佣成日都会讲自己悲惨嘅丈夫死嘅故事嘅。如果听日系年初一，佢又会喺屋企，你知道好多人嚟拜年噶啦，你会唔会同个女佣讲，不如你出街啦吓，都或者你唔好留喺屋企啦吓，咁样会叫佢避一避咧？咁大家听到呢度咧就会静咗吓，即系话可能都会噶吓，即系我哋嗰种习俗其实都系一种迷信啦，即系话新年嘅我哋唔好讲死嘅呢样嘢啦吓。咁其实呢种我哋讲话长林嫂所受嘅压迫，系咪到我哋今日就完全系消除咗咧吓？还是我哋依然会觉得啊一个寡妇唔系咁吉祥啊吓，或者系人有阶级之分啊吓，会希望见到一啲人咧，其实大家都系讲开心嘅事，系唔想讲啲系忌讳嘅事咧咁样。咁其实我觉得鲁迅嘅小说嘅穿透力就系喺呢一度啦吓。除咗佢写出一种随住时间嘅过去，其实我哋都唔系改善咗好多嘅迷信问题之外咧，佢仲讲到佢自己嘅一个位置。其实鲁迅自己都系有啲似嗰个我吓，即系嗰个年轻嘅知识分子啦。其实最可以去拯救长林嫂嘅人咧，我哋数下数下，即系好似侦探小说咁问吓，其实长林嫂死前最后见嘅系边个呢？就系呢一个我。咁呢个我，佢有心机去话啊，我要去食福兴楼嘅鱼翅先走啦吓。点解佢唔攞个1蚊去俾阿长林嫂咧吓？起码佢延迟佢嘅死亡啦，或者系表示关心啦。但系佢见到长林嫂系想逃脱嘅，咁而且咧就系话求其答佢一啲嘢啦，人死后有冇有魂灵都唔紧要。其实长林嫂点解会咁问呢？就系佢好怕佢死后咧吓，真系好似柳妈咁所讲啦吓，要分开佢吓，俾两个丈夫。咁但系呢个作者佢冇用到佢嘅知识为长林嫂嘅迷信去解脱，令佢得到呢个死后嘅安宁或者和平啦。佢亦都冇用佢嘅物质上边吓，即系嘅钱去帮佢。咁我哋就会谂到啊，鲁迅其实讲紧嘅，即系呢个同佢自己身份好相似嘅知识分子，其实佢系咪闹埋自己咧吓？我认为鲁迅嘅作品佢独特嘅地方就系佢唔系净系好似我哋讲话系好锋利去批判社会去闹人，其实佢闹人嘅时候闹埋自己，甚至乎我自己咧系好沉重吓。好沉痛地去闹嘅，咁去到祝福嘅最后嘅片段咧，系就系呢种嘅讽刺咧，系一路都延续住吓，就话大家都好舒服啦吓，然之后即系落大雪啦，咁啊成个世界都好干净，白茫茫一片吓，所谓嘅岁雪兆丰年吓，即系话落大雪咧，通常嗰年咧都会丰收嘅咁，咁然后大家就赶紧去做好多祝福礼啦，就令到天上嘅神咧吓又可以享用呢啲祝福嘅祭祀品啦，地上嘅人咧又会好快乐又平安啦吓。咁大家都系一片好愉快嘅气氛之中过呢个新年啦。咁但系我哋就谂啦吓，即系究竟呢个被牺牲嘅吓，即系我哋话嘅祭品啦吓，会唔会就系长林嫂咧？天上嘅人得到祝福吓，地上嘅人又感到和乐，但系边个人去祝福呢个长林嫂咧吓？咁所以我哋话对于低下阶层嘅关怀，或者系对于佢哋嘅即系描写关注咧，系唔系纯粹写佢哋嘅惨况？其实鲁迅系更加写一啲其他唔系呢个阶层嘅人。点样袖手旁观吓，或者系束手无策，甚至乎系有一个即系讽刺嘅意味，就系、是、我哋只可以围观嘅啫吓呢种嘅状态。咁我谂呢、这个即系唔同阶级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对于一啲低下层嘅问题，我哋点样自处？其实到今日嘅中国社会吓，喺今日嘅甚至乎香港社会吓，我哋都需要面对吓，即系喺呢个同情以外吓，我哋点样去切中嗰个问题嘅核心？ 嗯，咁听到黄念恩嘅讲解之后咧，其实我又谂啊，长林嫂悲惨嘅人生会唔会放诸喺其他嘅文化社会背景之下，佢又有唔一样嘅命运咧？咁呢一个不如留俾啲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啦。咁、其实咧，遇见文学咧嚟到今集咧已经不经不觉第30集啦。咁喺呢一段时间之内，咁多位听众朋友咧，除咗遇见咗我同埋黄念恩啦，亦都遇见咗好多本地啦、台湾同埋内地唔同时代背景嘅现当代文学作家。咁啦， 在这个时间我们都要跟大家暂时讲声拜拜，是不是、 嗯、 会不会有机会我们再见文学呢？ 我们要再联络一下啲朋友先，看看可不可以预见到他们。 那下个星期日的八点半钟开始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文教组节目，就是文歌路上，就是一个由邓慧欣和黄雅文主持的文歌节目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准时收听了。 嗯， 好啦，咁大家讲声拜拜咯。 好啦，拜拜。 真的拜拜啦，这个。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